手心留下秘密吗？而今天的心情是梦，你是我梦里不能了解的世界。我的伤悲我独自在昨天的回忆想着你，而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？我已迷失。

天为明天，如昨天今天我还要永远。天长地久别只挂嘴边，不要有了今天没明天，如昨天今天我还要永远。 风吹起的时候，就应该。 想。